这时已是11点多，收拾打扫完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已经回去，不准备通宵的客人也散了大半。网吧里除了键盘和鼠标声，就是玩荣耀的玩家语音交流的声音，有笑的，有骂的。猛不丁的，突然从某个位置传出一声惊叫： 我靠，副本记录又破了，第十区里都是些什么人呢？这 唐柔听后一惊，望了叶修一眼。这一声惊呼同时也惊动了网吧不少玩家，一些第十区的玩家都谈起了这事儿，和游戏里的朋友语音，和网吧里的其他玩家。唐柔跑去溜了一圈，侦查了一下后回来对叶修说： 是埋骨之地的副本记录，又是那个什么家王朝。 哦，提高了多少？ 16分56秒78。 唐柔对记录是相当敏感的，看过就记住了。 哦，不错嘛。 怎么办？ 晚上再刷。 可是20多秒我们要怎么做？ 唐柔只知道他们的记录里有包子入侵的一个失误，可是那个失误就算不存在，记录也顶多是快个3、4秒。眼下这个记录却需要有20多秒去追，唐柔实在不知道从哪里追起。 放心吧。 叶修却好像很有把握。唐柔正准备再问，忽地看到网吧门外出现个人影，双手插兜，穿着个连帽衫，脑袋躲在帽子里，身子好像恨不能缩成一团，东张西望，鬼鬼祟祟地朝网吧过来，那模样像极了一个作案后潜逃的人员。唐柔连忙把要说的话止住，提醒叶修注意这个可疑分子。结果他的目光这一过去，那人看到后头一扭，立刻就跑开了。 什么家伙？ 唐柔胆子倒是挺大，追出门去张望，就见那家伙跑远了，还在回头张望。一看到唐柔冲出来，连忙又掉头跑了起来。 怎么回事？ 那人有古怪。 跑了吧？ 嗯。 那就不要理了，你去上游戏吧，和包子打声招呼。 哦。 唐柔应声，去了他平日夜里通宵的位置。叶修继续守着前台，没进游戏，似乎在等着什么。半晌后，那个身穿连帽衫的可疑分子又在网吧门外徘徊了起来，直至看到前台的叶修，叶修朝他点了点头后，才松了口气似的走了进来，但依然是警戒非常，窝着衣服把头埋得深深的，鬼头鬼脑的到了前台。 你自己啊？ 叶修问。 难道我拉全队过来啊？ 那人说。 鬼鬼祟祟的跟做贼似的， 能不小心吗？这是网吧，多危险。我可不像你，我粉丝是很多的，我看刚才差点被人认出来，还好我跑得快。 你得了吧，那姑娘是我们网吧的，看你像个贼才注意你，你要正常点，压根不认识你。 真的假的？ 我叫他过来。 哎，算了算了，低调低调。 A 区一号机完全没有人的地方，你去那边坐吧。 你呢？ 我得守这儿啊，值夜班呢。 嘿，何必这么委屈自己，你的水平退役也不至于沦落成这样了吧。再说了，你怎么突然就退役了？ 先帮我把记录刷出来再说。 妈的，我一场比赛10万上下的身价，帮人刷埋骨之地的副本记录，不许说出去啊，说出去我弄死你。 来人骂骂咧咧的抱怨。 A 区一号机在那边。 哎，给我弄点吃的呀，宵夜都没吃。 来来来，拿包榨菜过去啃吧。 靠， 火腿肠。 哎，算了算了。 来人不抱指望的转身去 A 区找机器。网吧通宵一般都是吸烟区那边热闹一些，其他无烟区的客人大多也是安排在 C 区。 A 区晚上通常都是不开房的，此时就连灯都没开。这人跑来以后却是黑的连机器牌号都看不见，骂骂咧咧的又跑回叶修那儿抱怨了一通。叶修提了手电过去给他找了机器。这人坐下后左右看看，的确没人，心下稍安。这人伸了伸脖子，不再那么藏藏掩掩。电脑打开，显示器映亮此人的脸庞。如果有任何一个荣耀粉看到这张脸，都会第一时间认出此人。荣耀剑客的顶尖高手黄少天。刷卡，游戏进的赫然也是第十区，用的职业是个27级的账号。向君莫笑提交了好友申请后，继续开始不住的抱怨。 帮你刷记录就算了，连账号你都没有，还要我去搞。 你搞个账号还不是很轻松？ 27级小剑客用完再不用了，不能留下证据，丢人呐，太丢人了。 黄少天发消息，你自己先玩会儿，我这边没次数了，12点叫你啊。 玩？有毛可玩的呀。 结果这次叶修却再没理他。黄少天拿着他这27级小剑客东逛西晃，也不知干什么，随便点开新区的副本记录榜，却也是惊了一下。冰霜森林的倒也罢了，这个埋骨之地的可是强得有些过分啊，这成绩他们蓝雨的主力队来未必搞得出来。连忙又给君莫笑那边发消息， 我靠，这记录是怎么刷出来的？怎么这么高？ 新打法。 新打法？什么新打法？ 埋骨之地副本的新打法。 这还有新打法？谁这么无聊这本还研究新打法？不会是你吧？你堕落了，你完全堕落了，跑到新区在这搞副本记录还研究新打法，你闲得没事了吧你？ 话真多啊你。 哎，我在这儿安全吗？晚上不会还有其他客人来吧？现在我不怕被人认出来了，被人发现我在刷埋骨之地，穿出去还怎么混呢？ 黄少天消息回得真是快极了，职业高手手速远远超过嘴速，用消息聊天比直接用语音还快。结果叶修又不再理会了。叶修这边也忙着呢，他刚上线，蓝河那边就发消息对新纪录的诞生表示了不能理解。他实在不能想象，那么一个超人般的记录怎么还能被超越20多秒的。 我会再刷回来的。 君莫笑的回答却是让蓝河更加崩溃了。怎么这还能继续提高？另一边，好容易等到君莫笑上线的刘浩此时又在拿着离痕剑装模作样，暗暗压抑着心中的兴奋，发消息给君莫笑消息。 大神呐，记录被破了，你看到了吗？ 看到了。 我们的记录不是已经很高了吗？怎么还会被破？ 你不知道吗？ 我不知道啊。 因为你没尽力啊。 刘浩一怔，这一瞬间一种电击似的发麻感觉从指尖一直延伸到了头皮。 我尽力了。 刘浩很勉强地打上了这条消息。 哼，用个狂剑士隐藏一下实力我就看不出来了吗？刘浩，你忘了你是谁教出来的了？ 我操， 碎了。刚换没几天的新键盘又碎了，碎了的又是顶起角度的小小直角，同时险些碎了的还有刘浩的牙。他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费尽心力装模作样，把个24级的小破号都硬生生地练到了27级，弄得精神恍惚，以至于输了正式比赛。原本期待的就是这自爆身份的一刻，期待着叶修的惊诧愤怒，期待着将这人死死踩在脚下，永远也翻不了身。可是结果呢？ 他早就知道了吗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怎么就会知道的？刘浩很想知道，但又怎么问得出口？君莫笑发来的那条消息僵僵地停在那儿，再没有下文。但是就算是这样，那个副本记录他又能怎么提高？他还有什么可以提高时间的打法？这一点刘浩却觉得不会。他也是职业选手，对于这么一个小本也有足够研究的能力，只是没有去做罢了。这套新打法在他看来已经是极致了，他看不出还有什么可做出的战术变化，能提高的除了技术就是装备。装备在新区条件下不是一两天就能提高的。至于技术，刘浩的职业队已经发挥到了极限了呀，就连丧尸贝利也是一次成功，就算叶秋能复制他们的发挥，也就是个不上不下的局面。他是哪来的自信可以肯定超过这新的记录？凌晨的钟声敲响，刘浩依然木头一般地坐在电脑前，没有动，没有说话。君莫笑发来的那条消息甚至都还停在那里。他还能怎么破记录啊？刘浩脑中只有这么一个问题，翻来转去却始终都想不透。星星网吧这边，凌晨刚到，叶修就招呼了黄少天一声。 你先跟我下一趟，我告诉你怎么打，赶紧的。 黄少天无聊半天了。埋骨之地外，君莫笑、风书烟幕、韩烟柔、包子入侵，还有黄少天的27级小剑客刘牧。 这剑你先用着。 叶修点了刘牧进行交易，把昨天从蓝河那儿拿到的吸血光剑摆了上去。 垃圾。 黄少天碎碎念着，把这25级成武接了过去。在他这种职业圈顶尖大神眼里，成武完全不入眼，更何况还只是25级的，当然是垃圾。 废话少说，快进队。 叶修发了个邀请，刘牧加入队伍。 出发。 叶修宣布，君莫笑进本，刘牧跟在后面。另三人一怔，这个刘牧的加入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他们还在等着离恨剑出现呢。 有新人，这一轮主要是让新人知道一下打法。 五人齐进，副本开始后叶修说道。 哎，离恨剑呢？ 包子入侵有义气，关心这几天送了他不少竞技积分的好哥们儿。 我发的消息怎么不回？ 他有心事来不了了。 真是的，没前途了他。哎，开始吧开始吧，让我看看你的什么新打法。 黄少天说着，让人一听就知道这人和叶修是很熟的。 谁啊这是？ 苏慕成问。 少天。我操，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 你喊个啥呀？谁认识你啊？ 叶修这也就是告诉苏慕成，他敢肯定唐柔和包子入侵根本不知道这人是哪一根葱。果然唐柔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， 哦，你朋友啊。 嗯。 哎，不让暴露身份，喜欢神秘啊，天蝎座的吧？ 大概是。 混账，我是狮子座的。 黄少天说。包子入侵立刻开始唱。 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，八月份的前奏你是狮子座。 靠！ 黄少天叫。包子入侵还在继续。 相遇的时候如果是个意外，离别的时候意外的看不开，是吧？ 是什么了？ 黄少天抓狂。 唱得好。 风书烟幕这里依稀有点掌声。包子入侵大喜。 哎， 我再给大家来两段。 行了，包子，我要讲副本呢，一会儿有空了你再唱。 叶修发话了。 好吧。 包子入侵只好勉强接受。 看着。 叶修开始操作军魔效，如同最开始给众人演示时那样做着。这黄少天也不愧是职业圈里出了名的话痨，伴随着叶修的操作开始了碎碎念。 哦哟，走位不错啊，影分身，陆花掌，我操，你到底什么职业？散人？哎，你搞啥呢？哎，你的武器怎么变了？哎，是变了吧？是不是变了？哎，你们看到没有，他的武器变了，刚才吵死了你。 苏沐晨喊道。黄少天当然也已经猜到这个风书烟幕是苏沐晨，嘿嘿笑了两声后凑到风书烟幕身边小声说， 哎，你晚上打还蛮好的，输了也不能怪你，全怪刘浩那个白痴。哎呦，我这里还有个缝啊。 黄少天正说着，看到君莫笑那边把四个小怪塞进了石缝，连忙转了视角过去，又开始主持人一样的现场播报了。 哎，你这是想干什么呀？ 三个骷髅小怪叠加死在口上，里面的僵尸就出不来了。 是吗？ 黄少天说着，他的小剑客刘牧已经冲了上去，还在跑动，就见剑光一闪，已经是一个拔刀斩，准准劈在了最外小骷髅身上。跟着冲上前去，技能也没怎么用，就是普通攻击的刺、劈、削、砍、挑。但就是这些普通攻击，刘牧剑招之华丽流畅已经是非同凡响了。唐柔别的眼力劲没有，对操作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的。不一会儿后，就发现这人的操作相当娴熟流畅，每一击每一招是那么的快速精准，好像是一台精密的仪器。 这人好厉害啊。 唐柔的韩烟柔走到了风书烟幕身边说着。 是呀。 苏沐晨说。 我也来了。 包子入侵却好像没有看出什么，大喝一声也冲上去助拳。不轻片刻，第一骷髅倒地。叶修说过要重叠，黄少天自然很清楚该怎么做，相互配合着把二号、三号放倒后，三堆尸骨一垒，黄少天一看那僵尸果然在里面瞎挠。 哎呦，还真是看不出来啊，这要你的还有这么一手，这样下来至少得节省十秒吧。哎，一趟本一共有这样的几只啊？ 九只。 九只，一分半，那时间不对啊，现在那个副本记录胜出的可不只是这点时间，还有什么地方？ 黄少天问着。这就是职业顶尖大神的判断力，从时间上就已经推断出只靠这样的法子，职业队也不可能出现这么高的记录。 还可以把二号 boss 卡掉。 这个也能卡？怎么卡啊？赶紧赶紧去看看。 黄少天说着，让他的刘牧第一个冲上去。跑出去没几步却又停下来，原地转了两圈后问， 这里怎么打来着？ 看着。 叶修却也没笑的，这么顶尖的大神，埋骨之地也就记个大概成绩了，具体很多细节的地方早就模糊。就是叶秋在新手村副本的时候也是看着攻略过来的，随后一路示范，渐渐已经到了二号 boss 处。唐柔注意了一下时间，这连教带学带刷的速度竟然也这么快，这要真是正式刷的时候，全程追出那20多秒完全不成问题呀。只是二号 boss 这里配合依然是个大麻烦呢。